我们继续宣讲约伯记的信息。今天我们要看约伯和第二个朋友的对话。约伯受到很大的苦难，三个的朋友老远来到去探望约伯，希望可以去安慰他。第一个的朋友可能是年纪最大的，就是以利法。上一次我们看了他用了两章的圣经尝试去安慰约伯，但是他的说话是包含了有一些责备。第二个朋友叫做比勒达，比勒达是舒亚人。他听完以利法对约伯的说话，然后约伯又用了两章的圣经来到去回应以利法的说话。我希望不知道你搞不搞得清楚这些人物，就是以利法讲完，约伯用了两章的圣经去回应以利法的说话。舒亚人比勒达听见约伯的回应，他又用了一章的圣经去回应约伯的说话。然后约伯听了第二个朋友比勒达的说话之后呢，约伯又用了两章的圣经呢去回应比勒达的说话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看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，就是比勒达要去回应约伯的说话，然后约伯又再回应比勒达的说话。在之前约伯去回应以利法的说话的里面，是提到有两样东西，就是说如果你说我是有做错，说我有罪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做错了些什么？我做错了些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不要假设我有罪。然后在约伯他跟神的对话里面，他就问，就算退一万步，我真的有做错，上帝为什么你不可以赦免我的罪呢？就算我有做错，为什么你不可以赦免我的罪？可能比勒达就是因着约伯这样的说话，他就在第八章里面又再去用一些说话去跟约伯去谈。我们从第一章开始都知道约伯是一个好人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。他做错了什么呢？可能他的三个朋友都找不到，既然他们不知道约伯做错了什么，那比勒达又怎样去回应约伯的一些提问呢？在第三节至到第六节，就是比勒达他要讲的东西，刚才都已经读了。在他讲的内容里面呢，大概有两个的重点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不是约伯你自己做错，一定是你的仔女做错事。第二个重点就是，神是赏善罚恶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在第三节至第六节这样讲的，他说神岂能偏离公平，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。神是公平和公义的。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这个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你若殷勤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这个就是第二个的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们就受报应了。连比勒达都可不可以举到一些具体的例子去告诉约伯听，约伯你自己做错了些什么？那为什么你又有灾难呢？那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当然是你的子女做错事了， 因为他们死了嘛，一定是他们做错一些事，一定是他们犯罪。圣经其实没有很多去讲到详细介绍约伯的仔女是怎样去生活的，没有的。唯一有记载呢，就是在约伯记第一章那里呢，是有介绍了一点点，就是约伯怎样去对待他自己十个的仔女。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，即如果你翻得快，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看，他说筵宴的日子，即是他们定期都会一起吃饭的嘛，是不是？吃完饭之后呢，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，叫他自己的仔女自洁，他自己就清早起来，按住他自己的仔女的数目，十个仔女的数目去献燔祭。因为他说，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住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其实在约伯在做阿爸的心目里面，他都很怕他自己的仔女 是做错事去得罪上帝，弃住神。所以他经常去为他自己的仔女去献上燔祭。虽然他不是献上一个赎罪祭，是献燔祭，但是燔祭是一个完全献上的祭，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的赎罪的意味，是希望他自己的仔女是能够可以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去蒙神悦纳。这个就是做阿爸 的心意，亦都是做阿爸他能够可以为他自己的仔女所做上的一些的关爱。但是比勒特就说，如果不是你犯罪，一定是你的仔女犯罪。圣经没有一些的篇幅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从第一章第二章，我们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，亦都不是因为他的仔女犯罪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。第二个的重点，比拉特要讲的是什么？神是赏善罚恶，敬畏神的人是不会被弃绝。第五节，第八章第五节，你如果殷勤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如果是清洁正直，他必定的，神必定的去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，即是你的家呢，一定是会加肥屋润的，一定是会兴旺的。第八章二十节，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辅助邪恶人。你是完全的，神不会丢弃你，你是邪恶的，上帝不会帮助你。神是赏善罚恶，从在圣经很多个篇幅里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我们是以神为神的时候，神他说他会祝福我们。但如果你离弃我，你不当我是你的神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没有了我的保护，那你就 on your own。 不一定神是要咒助你的，当你要 on your own 的时候，你就是你自己行你自己条路，是祸是福，你就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来去负责了。比拉达他所讲的就是这样，神是不会丢弃完全人。那个完全，我们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有讲过，是包含了是有敬畏神，是远离恶事，一个这样的一个的 integrity， 在神的面前的那种的和谐的关系。其实比拉达所讲的事你和我都知道了，只不过是第一点我们不知道而已，他的仔女有没有犯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个是除了是圣经的观念，也是其他有些即佛教、啊、一些其他 的道德的观念，我们都明白。约伯怎样去回应他这个朋友比拉达的说话呢？他用了第九章、第十章两章的圣经来去回应。他的回应大概是有三方面，这三方面都是表达到他自己的感受的难过，是表达到他自己的无力感。 他第一方面他就是感受，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第二方面，他感受不到神真是那一位赏善罚恶的神。第三方面，他感受不到神真是帮助他，拯救他。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九章一开始，他要回应他的朋友比拉达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，我真知道是这样，即是 你所说的说话 我都明白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他说约伯回答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，但人在神面前怎样能够成为义呢？你所说的道理其实很显浅而已，是人都知道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所知道的东西，在我再配合回我自己的实际的人生的际遇和遭遇的时候，似乎有些落差，以致到我感觉到真的 很乏力，很无助。第一，他就说，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这句说话在第九章的第十节，他说他是指上帝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。十一节，他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却不看见，他在我面前行走，我倒不知觉。其实在第九章前面那几节，他讲到上帝的能力，他讲到上帝的全能，是不是？在第五节，如果神发怒，山翻倒和挪移，然后地震荡，离开的本位，个柱摇撼。他讲到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，他讲到神就是创造这个天地 的一个的上帝。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的头脑上面的知识，是我们都好像我们都应该知道的。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都是这样讲啦。他说，自从做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是藉着所造之物呢，就叫人 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见到这个大自然界的时候，你就会明明知道呢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创造的主的。约伯怎会不知道？连你和我都知道，约伯是一个敬畏的神，他都知道，他知道上帝的能力，但是他自己当时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？上帝在我旁边经过，我看不到，上帝在我面前行走，我都不知道，就是这样。不知道是不是 在苦难当中，在痛苦当中的人都会觉得神离自己是很远的。神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感受不到。不单止是有时候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说， 我感受不到神的能力，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现在 是信主的人，是敬畏神的人，我感受不到他的同在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头脑上面知道，实际上面不知道。第二方面，约伯的感受，我感受不到神，他就是那位公义公平赏善罚恶的主。第二十节，第九章第二十节至到二十四节，你都可以翻开睇下。约伯讲嘅，佢话我虽然有义，我自己嘅口要定我有罪，即系好矛盾嘅。我虽然完全，但我口必显我为弯曲，弯曲即系。即是不多妥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正直 就应该是好的，但是弯曲真的不多妥，有点问题。我本完全不顾自己，但是我厌恶我自己的生命， 佢善恶冇分，都是一样。所以我说，完全人同埋恶人，他就是上帝都灭绝。若果忽然遭杀害之祸，他必欺笑无辜人的遇难。世界是交在恶人的手中，蒙蔽世界审判官的面。若不是他，是谁呢？即是神好像搞到我们这个世界是是非不分这样。头脑上面我们知不知道神是公义、公平、公正呢？我们知道。但是在约伯他自己的遭遇的里面，在他自己的人生的境况的当中，他就觉得为什么即做恶那些人可以一帆风顺，为什么那些听听话话那些那么乖的人又会有接受到神的惩罚的呢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他不明白，他不明白，亦都没有能力的去拦阻，因为这些事就是发生在 他自己的身上。当他见到好人是处处碰壁，恶人是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面不是味道，他只能够是吐苦水。做好人做恶人又怎样，都是会被灭绝的啦。好人你又杀，坏人你又杀，那到底你想怎样呢？这个是约伯他自己的心境来的。但是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，他知不知道呢？他知道，但是这个是他当时他自己的感受。第三个感受，他看不到，他感受不到神是真的会帮助他，他感受不到神是要拯救他。在第十章，我希望你不会觉得很灰，这个 是他约伯他自己的，他面对着他自己的苦难之余，也都是面对着他的朋友的说话是带给他一些的信仰上面的冲击，不是只是神学的讨论，是信仰上面的冲击。第十章第七节，他说，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。这个是约伯他自己心里面知道，虽然他没有想过在天上面开个天庭的会议。第十章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到十七节，约伯说，我如果犯罪，你就察看我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。我若行恶，便有了祸；我若为义，也不敢抬头，正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。我若果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其能。你从立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。即是我们只是抽了一些段仔来去看，没有看成章的圣经。在他的圣经里面，一方面他是告诉我们，他知道即神是很有能力的，他即做什么都可以的。你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神，你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为什么你做在我身上那些东西是令到我有这么大的痛苦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的嘛，我有罪我抵死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没有罪，但是我看不见你是在帮一个正直的人，你没有在帮我。虽然即他的朋友比勒达一再的指出，他说神是不会丢弃完全人的。我信不信啊？我信，虽然我信，但你看看我现在，神现在这样是不是叫做丢弃了我呢？没错，他保存了我的性命，但是我现在这样的境况里面，我真的死了他好过啦。 點解我仲要即係喺度活落去咧？點解要受咁多嘅折磨咧？呢、這個就係喺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，就係、是、第二個朋友比拿達嘅説話，同埋約伯佢自己嘅回應。約伯喺呢三章聖經嘅裏邊，特別係約伯佢自己回應裏邊，其實約伯佢係認識上帝，至少咧即係佢自己都覺得佢係知道神係一個點樣嘅神。只不過就係、是、出現喺佢自己身上邊嘅嗰啲嘅災難，嗰啲嘅苦難，好似令到咧佢整個嘅世界咧係大兜亂咁樣樣，係衝擊緊佢自己嘅生命，係衝擊緊佢自己嘅信仰。頭腦上知道咩係對同埋錯，但係現實有啲距離，個頭同埋個心有咗一段嘅距離。即係有時候咧，喺我哋自己嘅人生嘅際遇裏邊咧，都或者有啲咁樣樣嘅類似嘅經歷，就是、有啲嘅事情嘅發生，同埋咧即係。我们所读的圣经似乎不是很吻合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就会有一些挑战，我们可能就会怀疑、就会感觉到不开心，感觉到痛苦啊、无助啊，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挣扎，我到底我继续要相信圣经的说话，还是要去随着我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呢，来到去过我自己的信仰的生活，有没有一个的平衡点我哋可以有解答嘅咧？當然嗰個嘅出路，我哋睇埋落去約伯記係有啲嘅出路。我諗起喺之前讀過一篇嘅文章，係關於我哋嘅孔子同埋佢嘅學生顏淵嘅一段嘅對話。那個對話裏面是因為有一件事的出現，就是三八二十三，有沒有讀過乘數表啊？三八是多少？二十四。這個的故事就是孔子和顏回的一番對話。顏淵就是他兩個名字一樣，或者顏回是孔子嘅得意嘅門生，佢嘅德性好好，所以孔子好中意佢。有一日就係顏回佢去到嘅市集街市嘅時候，去做一啲嘢，就聽到有啲人咧喺度即係議論紛紛喺度嘈，佢就走去睇下咩事。原來咧係一間嘅賣布嘅鋪頭嗰度咧，佢哋有啲人咧就喺度有發生爭執。那個爭執就是那個要去買布的人呢，他就很大聲地說，他說三八明明是二十三，為什麼你要收我二十四個錢呢？那顏回就主持公道，他說、兄弟，他說三八明明是二十四，为什么你说二十三的呢？那个要卖布的人就不服气，他说你是老几啊？谁找你出来去评理的？如果要讲道理，我只是信一个人，那个就是孔夫子。如果孔子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你夠唔夠膽我同佢去評理啊？顏回諗下，咦，孔子係我老師嚟嘅喎，好梗係好啦，我同你去評理啊。佢話：如果你輸咗，如果你去到孔子面前你輸咗，你會點樣樣啊？咁嗰個賣布嘅人就話：如果我輸咗，人頭落地。咁如果你輸咗咧，顏回就話：如果我輸咗，我成頂帽就俾咗你，即係佢個官帽就係佢自己嘅地位嚟嘅，我就俾你。 OK， 他们就走了去在孔子的面前来到去评理，就将件事一五一十就告诉孔子听。孔子听完之后微微嘴这样笑，就对着颜回讲，他说三八当然是二十三啦，颜回你错了啦，摸顶帽给人家啦。颜回就是很不服气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我的老师为什么变成老糊涂的呢？但是他一向很尊重他自己的老师，摸顶帽就给了那个卖布的人，那个卖布的人就很得意地走了去。颜回想想，可能孔子年纪已经这么上下了，老糊涂，我不再跟他学东西了，但又不敢怎样去走。所以去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他就跟孔子说，他说我家有事呢，我要回家先。孔子知道他的心意，他就说OK， 你如果你做完你的事你就回来啦，这样。但是临走呢，他赠了他两句，他说千年古树莫全身，杀人不明勿动手。咁颜回话：我记住噶啦，我记住噶。佢就出咗去。咁行行下咧，就见到好似我哋寻日咁样样，行雷闪电，就嚟要落大雨啦。咁佢见到前面有棵大树喺度，有个窿位，佢即刻走咗去个大树度，喺度避雨。佢企咗喺个树下边嘅时候，佢突然间谂起：咦，我个老师提咗我，佢话千年古树莫全身，即信一信一信佢啦，信佢一次啦，就离开走开个棵树，走冇远啫，突然间行雷俾雷劈，成棵大树咧就碎晒。佢哇，佢老师讲嘅嘢好灵啊，佢救咗我一命啊。佢但系我冇理由会杀人噶，咁佢就赶翻屋企。他匆忙赶到回家，已经是半夜三更，他就不想吵醒他的家人，又不想吵醒他自己的太太，所以他就他带着把刀嘛，是不是？就在以前的门就是叫起那些门的室，就静静鸡就回入房，就想上床睡觉。他突然间看到为什么那张床里面有两个人的，一个就是我老婆啦，另外一个边个嚟嘅咧？佢攞起把刀就想即系怼落去啦，系咪？但系佢想怼落去嘅时候咧，佢谂起佢老师嘅说话，佢话杀人不明勿动手，都系唔好咁冲动。就点起眼灯去望下，一个系自己嘅太太，一个系佢嘅妹。颜回觉得老师都不是老糊涂，他直情是料事如神，所以第日他匆匆忙就回去找回孔子。一来到孔子的面前，立刻跪在那里，他说老师你真是料事如神，他说你怎知道会落雨的，你怎知道呢，就是我家会发生什么事的。他说你走的时候我见天都黑晒，就嚟落雨，所以我咪赠你一句咯，千年古树莫全身咯。你走的时候嬲爆爆，我怕你冲动，所以咪话俾你听，杀人不明勿动手咯。我知道你走，你唔系因为屋企有事，你系觉得我系老糊涂、老懵懂啊嘛。但是你明不明白，你明不明白，如果我说三八是二十四的话，那个卖布的人他就人头落地，是一条命来的。我告诉你输了， 你只是輸一頂帽而已，你明唔明啊？我覺得即係約伯嘅處境同埋呢一個顏回嘅處境都有少少嘅相似，未到故事嘅結局，我哋冇辦法去睇到全部嘅真相。我哋要去學識唔好用我哋自己嘅際遇去決定上帝係一個點樣嘅上帝。我哋要學識得去明白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，来到去看我们人生的际遇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。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虽然对你都有一定的认识，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用一个的学习的心，继续的来到去寻求，去明白到底你是一个怎样的神。以致我们能够可以不是只是用我们自己来到去看我们人生的际遇，而 是用你的眼光来到去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。我们需要圣灵的提点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